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谢谢你。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收听《神武岳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张合也是打心里头往外佩服这司马都督。都督，您叫我有何吩咐？ 张合将军，我在陛下跟前保举了你，多谢老将军呐、啊！您的提携张合已经铭记在心，我很感激你，我知道你提拔我了，拜我为正义先锋。张合将军，这次咱们来聚西蜀可是非同小可一战，这仗不但好打呀，我得跟张合将军你商议商议。老都督请您吩咐。哎，坐下来讲话。张将军，诸葛亮这个人物你很了解吧？张合这么一听，心里扑腾一下子，怎么回事？现在司马都督要考考我，问问我了不了解诸葛亮。诸葛亮用兵如神，智谋过人呢、啊、我还不知道他呀，我非常了解诸葛亮。都督啊，就连您对这位诸葛丞相也得要小心三分呐、啊。司马懿点了点头，挑起大指，他佩服张合呀，你这个醒提得好。这次我领兵来聚西蜀，据老夫我判断，诸葛亮必然是兵出耶谷啊。他要取我的梅城，诸葛亮很会用兵啊。不过这次呢，他有点谨慎有余了，也就是说小心过度了。要是我司马用兵啊，我这次刷一下从西蜀把人马带出来，我就兵走子午谷啊，如今已取长安多时了。你看看司马懿这一句话说破了。诸葛亮一出祁山的时候，西蜀大将魏延曾经给诸葛亮提过醒啊，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建议过呀，说您给我一哨人马，我呢由子午谷进兵，我与丞相兵分两路，长安城可以唾手而得呀。诸葛亮不是没采纳吗？今儿个司马懿给说破了。司马懿告诉张合呀，说这样一来，是不是诸葛亮就是不会用兵了呢？不是，这诸葛亮他很会用兵，不过这个人非常谨慎，他这一生是从不弄险呐，就是多会儿也不玩玄，玄事儿诸葛亮不干。诸葛一生为谨慎呢，吕端大师不糊涂。哎呦，这司马懿这么了解诸葛亮，哎，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三国时期这两位大军事家是不断的斗智啊，一位司马懿，一个诸葛亮，那就跟下棋一样，你那儿的手往起这么一抬，我就知道你要出车了， 没这两下子，那怎么能称得起为棋逢对手啊？司马懿一番话呀，说的张合是点头钦佩。老将军呐、啊，那您看现在咱们应该怎样防守，怎样拒敌呢？司马懿听到这地方，手捻胡须，想了一想，张合将军，我看诸葛亮还是要从耶谷进兵取我的梅城啊，我现在就派子丹守住梅城，然后我再让辛毗和孙礼二将带领人马埋伏在击鼓要路，我想单独进兵啊。啊，张合一愣，都督您想进兵不错，现在咱们士气不算振作呀，因为什么？让人家西蜀杀得够惨的，陛下已经拜了两位都督，一个是夏侯茂，一个是曹真，这俩都督怎么样？让诸葛亮杀了个落花流水，汉中大片的土地城池都归了人家西蜀了，我这次二次被启用啊，说是二次复职啊，也可以说是在危难之中啊，我光是这么守可不行，张合将军，咱们应该守中有功。张合这么一听，嘣的一下子这精神头就提上来了，老将军，怎样才能算守中有功呢？张将军，你来看，说着唰啦在帅案上把地图展开了，说秦岭西边这儿有一条路叫街亭啊，离街亭不远有座小城叫列柳城，此乃西蜀咽喉要道，那是五路总口。怎么是个五路总口呢？就是说诸葛亮带领的所有人马，他的军需子重粮草一切都要从这街亭这儿运输供给，也就是说那是西蜀的一条非常重要的供给线，老夫要把这街亭给他掐断，也就等于断了诸葛亮的咽喉要道，不用说他取咱们长安，他连西蜀都回不去了。当诸葛亮听说街亭失守，他必然就得往回返呐。这时候老夫我在路上安排好人马，将西蜀军校是一网打尽呐。如果说诸葛亮不救街亭，他不管这地方，我就把所有的道路都给他堵死，都给他截断，我就算断了西蜀所有军校的粮草啊，军粮一断不出一个月，诸葛亮那人马是不战自乱。张合一听，哎呀，拍手叫绝，司马都督，您想的真周到，请您传令。慢来慢来，司马懿抬手把张合给摁住了。老将军，您这是何意？ 哎呀，张合将军呐、啊，那诸葛亮远非孟达可比呀、啊。大概我想的这些事儿啊，人家都判断出来了。我这是这么一想，很可能诸葛亮已经往街亭增兵了。张合将军，你既为马前先锋，你领人马进兵的时候，这一路上你可要格外的小心呐、啊。那就是说，你看看走走，走走看看，千万留神，别中了诸葛亮的巧计机关。司马懿这么谨慎，那可不是吗？这对手是谁呀、啊？诸葛亮啊！司马懿半点含糊不得呀，他可以说呀，揪着心攥着肝儿跟诸葛亮打这一仗。他可不像那驸马夏侯茂， 那是虾米海啊，丁点一小虾米掉大海里了，连边都找不着，晕头转向，他没把诸葛亮搁在心上放在眼里，你看让诸葛亮把打多惨呢、啊、司马懿人家是大军事家哟。最后司马懿告诉张合，咱们千万要秘密行事，不要走漏半点风声啊。风声倒是没走漏，可是诸葛亮已经知道了。诸葛亮是神仙？不是。诸葛亮听说司马懿复职之后，他不是立刻就给孟达写了信去了吗？第二封信送走之后就没有消息了，诸葛亮这心一直悬着。当探报来报说上庸三城失守，孟达已经被杀，嘿嘿，诸葛丞相点了点头啊，孟达死是必然了，因为我写信嘱咐了，告诉他小心留神，司马懿要娶你的上庸，他不信呢。现在他完了，他完了倒不要紧呢，如今司马懿已经赶到长安了，说到长安见曹睿去了，曹睿必然加封此人，特别是听到说在长安那会儿大庆了两天，司马懿推荐张合为先锋。诸葛亮一想，不好。怎么不好了？司马懿啊，肯定他要娶我的街亭。为什么他要娶街亭？因为司马懿啊，要扭转这个被动的局面。如今看来，我西蜀军自从杀出汉中来之后是一帆风顺，旌旗指处，所向披靡啊，这仗打得挺漂亮，连得好多城池，在天水关还收了姜维。可是现在看来呢，我不能光这么攻了，我必须采取攻中有守。怎么办？得守住我的街亭，如果街亭丢失，那就全军都完了。诸葛亮是立刻升帐，当着文武把自己这想法这么一说，当时大帐里是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啊，谁都不言语了，都让司马懿给吓住了。那倒不至于，那怎么了呢？好多将军都在暗想心事啊。丞相说的对呀、啊，说是人家司马懿如果占据了街亭，咱们全军就都完了，一个是供给线被人家掐断了，粮草上不来了，不战自乱吧，即便就是有粮草，口袋嘴让人给扎上了，咱回家回不去了，要不怎么说那地方是咽喉要道呢？这可怎么办呢？听候丞相的大令吧，等候丞相的吩咐吧。大家心想，您别看街亭这地方不大，它可关系到西蜀和曹魏两国生死存亡的大业呀，这么重要啊，多新鲜呐、啊！要不这么重要，司马懿和诸葛亮干嘛各自调动千军万马争这街亭？说了半天，这街亭在哪儿啊？这街亭就是现在的甘肃秦安东北。众将互相看了看，为什么说有些位将军在想心事？您想了，赵云，赵云将军是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啊。老将军跟谁也没有争过功，只要您丞相有令，火海刀山，我也领着人马去闯啊。他就在那听令了。魏延呢？魏延心里也早就叠好了谱了。哼，这次守街亭，丞相还能派别人吗？肯定得派我，我就等着接令了。诸葛亮看了看众将，把手里的大扇一摆，李卫将军，哪位愿领兵去镇守街亭啊？诸葛亮的话音还没落，丞相某不才，愿讨令。 去手接听，啪啦，说着话手一撩战裙，来到帅案前请令。 谁呀？ 马谡、马又长。 哦， 诸葛亮上下打量马谡一眼。又长将军，街亭虽小，干系重大呀。如果街亭有失，武大军休矣，咱可就都完了。马谡微微一笑，丞相放心，街亭乃是五路总口，地势险要，易攻难守啊。只要是细心据守，敌总有百万之众，能奈我何？说着马谡把这嘴这么一撇，诸葛亮摇了摇头啊。有常，司马懿非等闲之辈，更有位置名将张合为先锋。司马懿诡计多端，张合骁勇善战，有常恐非他人对手。马谡有点不高兴了，心说丞相您这是干什么呀，哪有长人家的威风灭自己锐气的道理。丞相，俺马谡自幼熟读兵书，精通兵法，别说是司马懿、张合呀，就是曹睿亲自领兵杀来，有何惧哉？我连曹睿我都不怕。 哦，我知道幼长幼年熟读兵书啊，可也千万大意不得，切莫忘记久兵必败。 这个哦，马谡看出来了，丞相是不放心我呀。 丞相，今日马谡愿领兵去镇守街亭，如有差池，请丞相将我全家问斩。 呵，马谡有点急了，拿全家的性命担保，这丞相您还有什么说的呀？ 哎呀，诸葛亮听到这会儿眉头一皱。有常，你可要知道君无戏言，马谡愿立军令状。 说着他把笔就抢在手里了，唰唰唰唰，把军令状写完了就交给诸葛亮。 诸葛亮手托着这张军令状，看着马谡，有那细心的将官这么一看呢，丞相托军令状的那手微微有点直抖。 哎呀，他们看出来了，丞相手里不像拖着一张军令状，好像是在拖着那整个的街亭， 因为街亭干系到西蜀的胜败呀。 现在人家军令状都立了，你不能不给令了。这时候站在旁边的魏延瞪着大眼睛瞅了瞅丞相，又看了看马谡，魏延没言语，心说算了吧，当年我曾经落过一个争功的名，现在我不跟你马谡抢令了，因为你已经都写了军令状，听候丞相吩咐吧。诸葛亮把大令举起来了， 马谡听令，斩！我给你25000精兵，再拨1员大将，助你一臂之力，共守街亭。 得令啊！ 王平听令，在。 王平赶忙出列插手施礼。 王平将军，我素知你平生谨慎，故以此任相托呀。你要助马谡将军谨守街亭，下寨要在当道之处，使魏兵不可偷越，只要能守住街亭，可不必与其交战，安营一臂，立刻画4至8道地理形状图文，速速送来。我看得令。 王平把令箭接过去了，二将刚要出帐，又长王平转来，丞相还不放心呢，还要嘱咐嘱咐二位将军，遇事要商议停堂再行，不可掉以轻心呐。如二位将军守住街亭，我便可率大军去攻长安，取洛阳。街亭如能守住，乃是取长安第一功业，望二位将军甚之皆知啊。稍微懂得点事儿的就全都明白了，诸葛亮这话是冲着马谡说的，你已经把军令状都写了，儿戏不得，必须得按令行事。二将又喊了一声遵令，举着大令出了帐了。诸葛亮没散帐，怎么呢？看得出来丞相这心没放下去，他举起令箭，又叫高翔听令。高翔插手施礼，不知丞相哪旁使用，我给你一万人马，离街亭不远有一座小城叫烈柳城，你把人马驻扎在烈柳城，如果街亭有险，随时接应，不得有误。遵令。高翔接令走了。丞相就望着高翔这背影，他轻轻摇了摇头啊，怎么回事呢？诸葛亮心中暗想啊，高翔去接应，他也不是张合的对手啊，我必须得派一员大将。想到这儿，诸葛亮看了一看魏延，魏延心里说，哎，这回丞相要派我了。果然喊魏延听令，魏延是插手施礼，丞相给了他一万人马，让他埋伏在街亭的后面。 这时候魏延有点不太痛快， 怎么回事？丞相，您应该给我点重任，您怎么让我领人马埋伏在街亭的后边，在那儿藏着呀？这下话没好意思说，这恐怕有点说不过去吧，您使用大将也不能这么用啊。诸葛亮看出魏延的心思来了，魏延将军，你以为你领着人马藏在街亭后不重要吗？嘿嘿，我把大令交给你，魏延魏文长是让你总守汉中咽喉啊，这地方是非常重要，舍弃你魏延，何人去承担呢？诸葛亮是真会用人呐，几句话说的这位魏延将军是热血沸腾，高高兴兴的接令走了。诸葛丞相又派赵云和邓芝各领5000人马埋伏在机口，告诉他们此乃是一股疑兵啊，以惊敌心，你打也行守也行，只要你能起到吓唬这个曹魏军这作用，你就算成功了。二将领令，然后诸葛亮派姜维为先锋，兵出野谷，他亲自领兵去取梅城。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入旅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 四月一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敬请收听。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咿 呀，官民知姓名，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亮是真会用人呐、几句话说的这位魏延将军是热血沸腾，高高兴兴的接令走了。诸葛丞相又派赵云和邓芝各领5000人马埋伏在机口，告诉他们此乃是一股疑兵啊，以惊敌心，你打也行守也行，只要你能起到吓唬这个曹魏军这作用，你就算成功了。二将领令，然后诸葛亮派姜维为先锋，兵出耶谷，他亲自领兵去取梅城。诸葛亮的这番安排不算是不杀费了一番苦心呐、也不算不周密呀、可是丞相万万也没有料到，这位马谡和王平领着人马一到街亭，这二位就吵起来了。因为什么呀？因为扎营啊。马谡到街亭这儿一看呢、嘿，这地方可不赖，溜溜光一大片，没地方防守，嘿，一马大平川啊，好地方，这地方不错，为什么丞相还这么嘱咐我呢？这不是有扎营的所在吗？他抬头一看，路旁有座高山，我就要在这山上扎营啊。什么什么？王平一听，慢来慢来，哎呀，马谡将军，您怎么能够在山上扎营呢？哎，不在山上，在哪儿扎营？嗨，丞相吩咐了，让咱们多造一些栅栏，筑起一座城垣，筑在什么地方？就筑到这路的正当中，排他十几个大栅栏，司马懿总有几十万大兵啊，他也休想越过呀。这就是丞相传令时再三嘱咐的，要在要道之处屯兵啊。您要把人马扎在山上，人家曹魏军来了，把山四面包围起来，咱就没办法守住这街亭了。马谡笑了，那好办了，这么说呀，王平将军你没看过兵书，我就给他来个平高势下，势如破竹，上打下不费蜡呀，那多容易啊。嗨，王平一听，什么呀，您说的不对，人家围山好办，假设人家要把咱们汲水道给断了怎么办？ 那就是说山上的人没水喝了，那不得渴死吗？不战自乱呢。马谡一听，嗨，那更好办了，我就给他来个背水一战，兵法冤，直至死地而后生啊。王平，你没听说过吗？当年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不是就用了一个背水一战吗？哎呀，王平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那是什么时代，什么背景，怎么回事儿？地理条件各方面它都不同啊，您怎么能跟那儿比呢？说什么您也不能在山上扎营，休得啰嗦。马谡火了，就在那儿扎营。王平一看怎么劝也不行了，自己又是个副将，深了不是浅了不是，毕竟当着这么多的军校也不能够跟这马谡打起来。那么马谡将军这么一意孤行，如此固执，我告辞了。王平要走，他不干了。马谡一瞧，这不好，怎么呢？你说这回去他要是跟丞相这么一说，是我把他挤兑走的，还是怎么回事啊？说不清道不明啊。哎，王平将军，我说要在山上扎寨，那么你又打算怎么办呢？我说不应该在那儿扎寨。哎，这你不用劝了，因为我要大获全胜，战败司马，非在那儿扎寨不可，你也不能走。马谡将军，既然如此，这样吧，你给我5000人马，我就在当道要路扎个小寨吧，一旦有点什么事情，我和马谡将军你好互相呼应，成犄角之势，将军你看怎么样？这几乎都是用央告的口吻了。王平没办法了，只好啊央求马谡了。马谡想了想，那好吧，我给你5000人马，你去扎寨。啊，将军再会。王平转身刚要走，我又回来。王平将军，有什么吩咐吗？我可告诉你啊，等我马谡大败司马懿之后，你可记着，你可不能在丞相面前与我争功。这两句话呀，说的王平脸上都有点发烧。怎么回事呢？他替马谡害臊，难为你呀、啊！参军马谡马又长，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跟你争什么功啊？咱们现在是奉令镇守街亭，能把街亭保住啊，就等于保住了咱们的全军。丞相再三强调，你怎么说这个呀？哼！气得王平瞪了他一眼，领人马下山扎寨去了。刚把寨扎住，王平立刻呀就写了8份，也可以说是画的地形图，派人呢快马加鞭给丞相送去，一刻也不要耽搁呀。听候丞相的吩咐吧。马谡变卦了，当场答应的挺好，丞相说怎么扎营他就怎么扎营，结果到这儿他跑山上去了，我说他也不好使啊。王平只得如此了。马谡就在山上把寨扎下了。扎好营寨之后，马谡站在高处举目远望，哪儿有卫兵的影子呀？他心里暗暗盘算，我看是我的丞相多虑了，司马懿拜为大都督了，他怎么能够领人马先取街亭呢？他能来吗？他看着看着呀，就看有好多人顺那个大路上慌慌张张地跑来。马谡派一个小卒下去问问这是干什么的，小卒回来禀报说是一些逃难的百姓已经看见曹魏的人马了。啊，马谡一听，怎么真来了？那好啊，他立刻传令，你们记着，只等啊他们曹魏军包围了咱的山，把山包围之后，你们就看着我，我要把手里的红旗这么一摆，你们就拼命往下杀，咱们是一战成功。马谡是越想越美，他把在那书本上看的那套 今儿他都用上了，他就忘了那是书本上写的呀，这是实战呢。马苏不管了，他觉得他布置的很周到。老百姓说的是一点都不假，司马懿的人马确实来了，已经把大寨砸下了。司马懿打发他的二儿子司马昭，你去给我探听探听街亭有没有人马镇守。司马昭奉命打探，来的挺麻利，回来的也挺快，回来见司马懿，启禀父亲，我已经到街亭看过了。怎么样，街亭有人镇守吗？有人马镇守呀。司马懿一听这句话呀，扑哧的一下，他坐在那儿，哎呦，当时那精神头没了一半。怎么了？司马昭觉得奇怪，父亲，您这是怎么了？嗨，儿啊，诸葛亮真乃神人也，我不如他呀。你看看，我这一路上就担着心，我就怕诸葛亮派人把守街亭，我取不了这个街亭。果然我到了，人家诸葛亮的人马也到了，我这不是白来了吗？司马昭一听乐了，哈哈，父亲，您这又何必呢？虽然诸葛亮派人镇守街亭，可是您猜一猜，这人把营寨砸到什么所在了？司马懿听到这会儿，看了看帅案上的地形图，儿啊，你快说，他把营寨扎哪儿了？他扎在了山上，这是块绝地呀。司马懿一听这句话，手扶帅案，腾腾一下子站起来了，瞅着他的儿子司马昭，诸葛亮派来的这个大将确实把人马扎在山上了吗？我怎么敢跟您扯谎呢？要不我说您不必着急呢，我看街亭好取。如此说来，快更衣伺候，换衣裳，干什么呀？他要亲自骑马到那儿去看看去，我得探听探听虚实。这司马懿儿子说的话他都得掂掂分量，嚯，带着好多军校，这些军校也都化了妆了，也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司马懿啊，把衣服换完之后，骑着一匹马，带着这些人，他就跑到街亭来。来到街亭这儿，老远的他就看见了，山头上是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司马懿望见山头了，山头上的马谡也看见他了，可有一样，马谡绝不成想，今天来探看虚实的是司马懿，离这太远了。那年头军事科学也不发达，也没有望远镜，马谡眼神再好，即便是远视眼，那也看不清楚。他呢，搬了一把大椅，就在辕门前一坐，摆个架势，让你们看看，你们是来窥探虚实的也好，是逃难的百姓也罢，反正我这营寨扎这儿了。司马懿围着这山转了一圈啊，他是仰天大笑。笑什么呢？笑这员将这寨扎得太惨了，这人根本就没打过仗。司马懿乐完了，领着人回来了，回到了他的大营。他问身边的人呢，诸葛亮派谁镇守街亭？在山头扎营，启禀都督，是马谡、马又长。哦，司马懿听到这会儿，用手一撕胡须，他翻着眼睛想了想，是不是刘备在荆州的时候收的那个马良等几个兄弟，那马良的弟弟马谡？哎，正是此人。司马懿听到这会儿撇嘴一笑，嘿嘿，马谡徒有虚名，是个庸才，别名就是废物。他呀看了不少的书，他看了不少书啊， 但是他不会打仗。司马懿说的一点都不假，按今天的语言来说，这马谡他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死搬硬套，照本实发，那哪行啊？要不怎么司马懿说马谡是个庸才呢？完了，这街亭就等于是我的了，你们再给我探听探听，在街亭附近，也就是说前后左右，还有没有别的人马呀？他吩咐下去之后，功夫不大，探报来报说还有一个将军叫王平，带领一哨人马在离那山不远处啊扎了一个小寨，呈犄角之势，和那个山上啊互相呼应。呵呵，司马懿笑，这小寨等于没扎，如果说马谡和王平共守街亭，他们两个人要在当道扎下寨，咱可就不好办了。别说我带的这20来万人马，再有一倍我也难以冲过呀，那大栅栏一个接一个的，我怎么跨越？马谡已经把人马扎在山上了，分出一股子兵去在那儿扎个小寨啊，没有用。当时升帐，司马懿派张合，你去迎住王平，不要让王平到山上来救马谡。张合领令，然后司马懿派申丹申义两个兄弟，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一个管东南东北，一个管西南西北，分四面把这座山给我包围起来，当把山围起来之后，立刻断汲水之道。我使西蜀军不战自乱，渴也把他们渴死。申丹申义领令，咵嚓的一下就把这山给围起来了，首先把汲水道给掐断了，探马抱进了马谡的大营。跑，马谡吓了一跳，跑上来，曹魏军已经包围了咱的山，请将军定夺啊！把山给围起来了，围得好啊，休得慌张。马谡心说，我就盼着司马懿来围我的山呢，只要他把我这山包围起来，我指日可擒老泽。再探，把探报打发走了，马谡要亲自到外边来看看。他出的辕门，站着这么一看呢，哎呦，马谡暗吃一惊啊，怎么了？不瞧则已，就这一瞧，就在他这山下边，四面八方，漫山遍野，都是人家曹魏的军校啊，一眼望不着边儿，像潮水一样就朝他这山上涌来了。马谡往左右这么一看，他身边的那些将校一个个吓得脸都变了色了，有的呀上牙直打下牙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怎么了？哆嗦了。马谡一看，这哪行啊，这还能打仗吗？这个怎么一个个眼睛全直了？哼，岂有此理。他刚把这胸脯这么一挺，探报又来了，启禀将军，大事不好，何时惊慌？曹魏军已经断了咱的汲水之道啊！马谡一愣，汲水道让人给断了，呵，他身旁这些人更害怕了。马谡呢，他得撑着点啊，因为这话王平都说在前边了，他身边有些人呢都在场啊，王平说什么他说什么人家都听见了，今儿个他哪能说含糊话呀？太好了，现在咱可全用上了，平高势下，势如破竹，背水一战，直至死地而后生，尔等要看我红旗摆动。说着他把旗子举起来了，举旗子他就晃晃吧，谁看他呀？他吩咐手下的这些将校往前杀，杀的一半就让人家曹魏军给杀回来了。哎呦，伤的伤，死的死，降的降哦， 滚的滚，爬的爬，西蜀军好惨呐！马谡一看，这怎么了？这是，啊，背水一战，背水倒是背水了，谁给你战呢？马谡晃旗子，晃的那胳膊都酸了。他越让这些人往下杀呀，哎，他手下的这些将校越往回跑，把马谡气晕了，嘡啷的一下抽出佩剑，咔咔，把身边的将校砍死了。如果说你们再不往下冲，这就是你们的例子样子啊，你们就跟这一样。哎呦，这些将校一听，这可怎么办呢？往下冲得死啊，不往下冲也得死。我说咱们该当如何呢？有人出了个主意，咱别着这份下级了，干脆咱投降得了。哎，这是个办法。咱们这主帅也不怎么样，别跟他在这儿卖命了，就这么办吧。劈着啪嚓，盔也扔了，甲也卸了，有人把刀枪也撇了。呵，这下子如果说马谡在山上扎营，带着五成兵马的话，跑了有二成半了，还给他剩下一半。马谡啊，把他手里那旗子也扔了，他也不在那儿摇晃了，摇晃也没用了。现在怎么办？他没主意，杀不下山去，想冲下去没门啊，干脆就在这儿死守着吧。马谡想起来，王平不是跟我讨了五千人马成犄角之势吗？我那犄角哪儿去了？王平啊，你可不能见死不救，你得来救一救我呀。马谡想在这儿把辕门紧闭，死守他的大寨，等着王平。等王平，王平还真来救他来了。听说山上被围了，王平心说怎么样，果不出所料吧。那怎么办呢？不能瞪眼看着马谡就这么完了。不管怎么说呀，丞相唯我一令，看我这个人呢平生很谨慎，让我呢多给马谡出出主意。可马谡他不听啊，现在让人给围住了，我得救救他去。率领人马杀出营寨，他想救马谡上不了山，怎么的，让人张合给挡住了，把王平啊给劫回去了。他连连冲杀三次都没冲过来，这下可苦了山上的马谡了。这一天来摇旗呐喊，这么嚷嚷，军校一个个疲惫不堪，喊的嗓子都冒了烟了，没水喝呀。开始啊嗓子干冒了烟了，后来都没音了，也就没人喊了。有人禀报给司马懿，说是山上没动静了。司马懿笑了，呵呵，当然没动静，他们没水喝呀，喊不动了，嗓子全都嘶哑了。我看马谡小儿，你还逞不逞能，传我将令放火烧山。呵，漫山遍野放起火来了。西蜀军校一看更毛了，本来这渴的一个个眼睛都蓝了，这一放火，我说咱这不就全完了吗？马谡将军，您可得想个办法。马谡没什么办法了，现在他是后悔不及呀。要说办法只有一个，什么呀？逃命，下山咱跑吧，大寨大寨不要了，所有的东西该扔的扔，该丢的丢，能保住命就不错了，你们随我来。马谡带领着残兵败将从打山上跑下来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瑞麟五一节见面有好礼，那如果此刻您正在收听本档活动的话，请一定要关注了瑞麟五一专档，凡是年满50周岁的朋友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即可免费领取价值99元的深海鱼油一瓶，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司马懿把郭淮让到城内，在帅府设宴款待，把旁边那司马师司马昭气得鼻子都歪了，生他父亲的气：你这老头，你怎么这么不明白事儿？郭淮悄悄地领着一哨人马来了，他告诉您了吗？他来干嘛来了？甭问，是他跟曹真商量好了，来敲咱们爷们的怀子骨来了。你说这不诚心给咱们找事儿吗？啊，这不是脚底下下绊子吗？哦，咱们这打着好好的，他从旁边这儿想抄一下子，来一照来，您还给他摆酒，哼，哎，给他弄壶醋就不错了。司马懿看见了没？看见了，装没看见，跟郭淮还是挺客气。他让郭淮立刻返回梅城，说是现在街亭已经被咱们给得过来了，诸葛亮呢失守街亭，他必然就要兵回汉中啊。这样的话，你与曹真随后掩杀西蜀军，你们就能够得胜，应该立刻回去。郭淮领令啊，当时辞别了司马懿，打马扬鞭他走了。司马懿立刻传令，派申丹申义两个兄弟镇守街亭，自己亲统大军150,000，火速进兵。司马懿要干嘛呀？他要兵取西城，因为西蜀所有的粮草都在西城这会儿囤放着。如果进耶谷取了西城之后，那么什么叫南安、天水、安定一带等处，就算全都得过来了，这一下那就获胜大半了。你诸葛亮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束手无策了，所以司马懿是马不停蹄，他的用兵啊那可是真够迅速的。这时候诸葛亮丞相干什么呢？诸葛亮自从派马谡、王平去守街亭，虽然自己安排得很细致很周到，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安，这心放不下来，几乎是坐卧不宁啊。这两天呢，诸葛亮吃饭都不香，他总惦记着是个事儿，这马谡能不能把这街亭守住，他能不能按我的吩咐去做呢？哎呀，诸葛亮问身边的将校啊，王平送没送地形图本来呀、说是没送来。嗨，丞相心里暗暗的起急呀、这王平啊怎么还不把地形图本送来呢？这天晚上丞相刚要休息，有人来报说王平将军把街亭地形图本送来了。诸葛亮一听，取来我看，立刻起来了，坐在灯下把图本拿过来，这么一看呢、哎呀，诸葛亮把桌子一拍，惊叫一声：“大事 去矣，完了。诸葛亮看明白了，当然看明白了，王平这图画得很细致，同时王平还扶了封信呢，信上写得很清楚，说我与马谡将军到街亭这儿是怎么怎么怎么回事，马谡非要在山头上扎营，这是一块绝地，没办法，我讨了5000兵在这儿扎了个小寨，请丞相定夺呀。哎呀呀，诸葛亮一跺脚，这马谡他根本没按军令行事。就在这同时，文武都来了，大家也都惦记着街亭这回事儿呢。丞相心里头这个着急劲儿，大家都看出来了。现在一听说什么马谡违抗军令，跑山上扎营去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杨毅过来，丞相，您看能不能有点什么补救的办法？您给我一哨人马吧，我去把马谡将军换下来，别让他在山上扎营了。哎呀，诸葛丞相紧皱眉头想了想，诸葛亮心想还来得及吗？恐怕这时候街亭已经很危险了，但是杨毅提出来了，但愿得呢，司马懿的兵马还没到，就是说街亭还没失，派杨毅去呀还来得及，那是再好不过了。杨毅，你到街亭之后必须如此这般安营扎寨。杨毅一听，丞相您就放心吧，我绝不会出半点差错，就是说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点兵。当时诸葛亮给杨毅人马10000，还没等杨毅起兵呢，探马来报街亭失守了。嘿嘿，诸葛丞相手捻胡须，摆了一摆手中的大扇，摇了摇头，街亭之事，此乃我之过也。这时诸葛亮是又悔又恨呐，后悔不该派马谡去镇守街亭，恨呐，既恨马谡又恨自己呀，恨马谡为什么不按令行事，我跟你说了几遍，反复叮嘱，要慎之戒之，你怎么偏偏跑到山上扎营去了，不在当道下寨呀？总而言之，丞相也是在恨自己呀。虽然马谡立了军令状，我也不应该派他呀。使得丞相诸葛亮想起白帝城刘备托孤之时曾经说过，马谡其人言过其实，不可重用。哎呀，诸葛亮摇了摇头，心说别再想下去了，立刻传令升帐。众文武都到了，个的个的心里头也都非常紧张，大家都知道了，那当然，现在马谡把街亭失守了，咱们可怎么办啊？丞相在派将守街亭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呀，如果街亭一丢，咱们连西蜀都回不去了，汉中咽喉被人家给掐断了，这可怎么好啊？有好些将军都暗暗的是擦拳抹掌，现在恨不得等丞相下一道令，泪生双翅飞往街亭，把这咽喉要路口复夺回来，都是这样的心气呀。诸葛丞相举起一支大令，关兴、张苞听令，来，二将抢不上前，插手施礼，我给你们各自3000人马，你们埋伏在武功山的小路，做疑兵之势啊。干嘛呀？按现在的话说呀，就是让关兴、张苞掩护大部队撤退，你们呢在那哈武功山小路上埋伏好，作为疑兵之状，打也行啊，不打也行，就是能把曹魏军呢给吓住就行了，你们要小心行事，遵令。两员小将领令出兵了，张毅何在？在，我给你5000精兵，你赶快星夜赶奔剑阁。干嘛？到剑阁修路，修好归路啊。 咱们得往回撤了，得回汉中回西蜀了。张仪领令，然后丞相下一密令，告诉全军上下悄悄的打点行装，收拾东西要启程了。随后叫马岱、姜维断后，诸葛亮又派心腹中军悄悄的到击鼓去通知赵云将军。赵云和邓芝带两路人马在击鼓那儿埋伏着，这就是诸葛亮丞相用兵的周密之处。干嘛在那儿埋伏两哨人马？诸葛亮是以防万一，万一街亭出了什么危险，人马就不能再在这儿待下去了，就得往汉中撤呀。你就这么就撤了，人家随后掩杀怎么办呢？所以必须得派名将断后啊。诸葛亮叫这中军去呀，就是告诉赵云和邓芝二将，大队人马不撤境喽，你们不许撤。然后丞相又吩咐派几个中军带领些人马到南安天水安定，干嘛呀？动员那儿的所有军民随着大队人马一起撤回汉中。然后丞相又派十个老军两个心腹带领300精兵到蓟县去把姜维、姜伯越的母亲接回汉中。您说这诸葛亮得操多大心呢？事无巨细呀，大队人马的行动，往前怎么进，往后怎么退，一切一切都得想周密喽。就连这么一位老太太，丞相诸葛亮都没忘，那忘了还了得呀？诸葛亮要亲自率领5000精兵到西城去搬运粮草。诸葛亮马上就意识到了，司马懿呀，娶了我的街亭，他必然要到西城去劫我的粮，先把粮草得运走啊，这是一个最大的大事。诸葛丞相刚到西城，哎呦，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就这一上午的功夫，接到10次飞报，探马飞报。报什么呀？禀丞相，司马懿亲自统帅大军150000杀奔西城，请丞相定夺，几乎都是一个词儿啊。而且司马懿的人马是越来越近，10万火急呀。诸葛丞相虽然带来了5000兵到西城搬运粮草，他派出一半去，2500多人去运粮去了，自己身边还剩下2000多人，把所有的武将几乎全派出去了。如今诸葛丞相身边呢，只剩下一班文官，一班文官2000多士卒，要想守住这西城，那根本不可能啊。探马呀，像流星赶月一样，跑来飞报，司马懿眼看率大军就要到西城来了，这可怎么办呢？所有的文官呢，一个个面面相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呀，好多人把那心唰啦的一下就全提到喉咙口来了。有人试着步，试探着吧，悄悄的走到丞相身边，丞相，咱们赶快退出西城吧。意思之间是提醒丞相，咱们快跑吧。诸葛亮听了这几句话之后，把头轻轻一摇，大扇一摆，这意思是根本不能走。啊，这位吓了一哆嗦，不走，不走就在这儿硬挺着，让司马懿把咱们全逮住。哎呀，丞相，要是不走的话，请丞相您赶快传令，把四门紧闭。 赶快把城门关上吧，司马懿眼看就来了。丞相仍然是摇了摇头，这位傻了，他好像不认识眼前这位诸葛丞相了，心说我们丞相这要干嘛呀，跑也不跑，关城也不关，您打算要怎么着呀？丞相吩咐，来，你等随我登城一望，咱们上城上看看去，我看看这司马懿啊到底离这西城还有多远。大伙儿一听，哎呦，现在还有功夫上城去看呢？我的丞相，您是不是想把司马懿看进城来呀？谁敢阻拦呢？只得跟随丞相来到城头。诸葛亮手扶垛口，举目这么一看呀，好紧张。诸葛亮心想，我已经料到了，司马懿娶了我的街亭之后必然要来夺我的西城，因为我的粮草寄养全都在这儿，他不会放过这儿。也就是说，我早就想到司马懿的前面去了。可但是有一样，万万使诸葛丞相没想到的是，司马懿会来得这么快，此人真会用兵。诸葛亮是从心里往外佩服司马懿。佩服那当然，越是高人呐，他越服高人。所以说失街亭空城计这一战呢，是三国时期司马懿和诸葛亮两位大军事家智慧的角逐。诸葛亮紧张，嗨，您再看看西城里头那些文官以及黎民百姓更紧张啊。老百姓现在都干嘛呢？都收拾东西呢。你说也怪，您别看这百姓啊，他知道的事儿还更多还更快。也不是谁传了个信儿，说是安定啊、南安啊、天水啊那儿好多人都撤下来了，说是要跟随诸葛亮丞相撤回汉中，现在丞相已经到了咱们西城了，咱呢也得跟丞相撤呀。你听说了没有？听说什么呀？平西大都督司马懿亲自统帅150,000精兵奔西城杀来了。是吗？啊，那咱们怎么办呢？咱呢也赶快打点东西撤吧。嚯，从东头到西头啊，由南至北，大街小巷，黎民百姓慌了慌张就收拾开了东西了。有那东西多的主肉站在那儿发愁啊，不知道把什么带走，把什么留下好了。有东西少的那个倒没什么负担，打点几个包就完了。还有的那灶爷贴在腿肚子上，人走家就搬，不是跟丞相撤吗？咱马上开腿啊，哼，丞相走哪儿咱跟哪儿，那咱怕啥？站起来就这一条，躺下就这一块，爱怎么地怎么地，六口人一个被窝，咱不怕呀。特别是那趁房子趁地的全傻了，那房产主和地主啊，咱们怎么办呢？把房子扛走，扛到汉中去，扛不动啊，地能搬吗？嗨，早知道早把房产地目全都变卖了，弄点金条啊。三国那时候哪儿找金条去？反正想什么的都有，有哭的有叫的，这头乱。还有那些位文官呢，也比较慌乱呢，他们也想早点把东西全打点起来跑，但是怕丞相知道怪罪下来啊。现在看来呢，丞相很稳当。那当然了，那是全军之主帅，诸葛亮再紧张也不能带到脸面上来，所以这些人呢也得装出个踏实的样子来。可他们这装出踏实的样子不像丞相那样那么沉着，那么稳重，若无其事似的。这些人呢心里百忙，站着坐着趴着卧着怎么的都不得劲儿。看老百姓一收拾东西，他们也着急，也想收拾收拾，有的悄悄的就把那小包啊往那马屁股上这么一拴，把那鞍子都备好了，把那马脑袋冲西，也不把那缰绳拴在那马桩子上，就把那缰绳往马脖子上一搭。干嘛呀？拴那马桩子上，司马懿来了现解那缰绳啊，来不及呀，他耽误时间。这个呢噌往马上一窜，呱啦呱啦呱啦呱啦，这不就跑了吗？是这么准备的。 全准备完了，他们一看呢，丞相这时已经从城楼上下来了。有人偷眼一瞧啊，哟，嘿，我说啊，你瞧咱们丞相还是迈着四方步，当然了，真稳当啊。只见诸葛亮手里轻摇大扇，一步三摇，不慌不忙的回到了帅府。当时传了一道令，告诉所有城内的军民，一定要各安其职，不许慌乱。哟，众文官个的个的倒吸口冷气，丞相这是要干嘛呀？哦，大概咱丞相是要与西城共存亡，甭问，四门紧闭，紧守城池，咱可才2000多人呢，那也不要紧，你瞧着吧，丞相马上就要传令，干嘛呀？动员西城所有军民，上至80老翁，下至3岁顽童，一齐上城，能拿得动东西的全都到城上去，刀枪棍棒不算呢，大概把火钩火铲子做活的剪子全都得拿上去，咱就跟四门一拼了，准是这意思，你说对不对？你别跟我这穷嘀咕了。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得把屁股上那小包解下来。正在这时啊，大家一看丞相没传令啊，没传令啊，不像是动员全体军民一起上城守城。就看丞相的一举一动，那么诸葛亮咳嗽一声呢，别人这心里头也得画仨魂。丞相咳嗽什么意思？嗯，甭问，这大概是有拒敌之策了。为什么能这样？就是紧张的。大伙站这儿一看，丞相跟往常一样啊，看了看这些文官，拿起一支令箭，传令下去，合成军校，从现在起偃旗息鼓。哦，这大概是要撤退，别嘀咕，听着，丞相又说了，不许燃火微吹，连饭都不让做了，就啃口干粮就完了。同时明日一早啊，要把西城四门大开，每个城门派20名老军，乔装成百姓的模样，洒扫街道，绝不许交头接耳，大声喧哗，违令者斩。哎呦，这道令往下一传呢，所有文官一个个心头是突突乱跳。我说咱们丞相这是要干什么呀？司马懿带重兵杀奔西城来了，眼看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了，现在丞相不想退敌之策，反把西城四门大开，让所有军校卷旗息鼓，灭火不许为吹，那这是要干什么？这不等于双手把西城献给司马懿吗？那倒是小事，丞相，难道您就这样束手遭擒不成吗？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

年纪都在十五六岁，长得这俊呐、那小脸像小苹果似的，柳红似白的，一个个生的都是宽脑门、尖下颌、细眉毛、大眼睛，梳着双抓髻，留着刘海发，前发齐眉，后发盖顶，穿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左边那小童儿怀里抱着宝剑，右边那小童手里头提着鹿尾拂尘，后边有一个老君怀里抱着一张琴。哎呦，这张琴呐、跟丞相年头可不少喽。诸葛亮在南阳卧龙岗的时候，闲来是抚琴作歌呀。自从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出世以后是很少弹琴了。今儿个不知道丞相为什么司马懿重兵压境的这时候，他会把琴拿出来了，这是要干嘛呀？难道要在城楼奏一曲吗？还真让这些人给猜中了。今天诸葛亮就要在城楼上是焚香抚琴。今天丞相上城楼，一不坐四轮车，二不骑马，安不当车呀，溜溜达达。为什么这样？诸葛亮丞相要看看自己传令之后这西城所有军校布置与执行的情况怎么样。诸葛亮一看呢，街道上很肃静，整个西城甭说军校，就连家家户户的黎民百姓那烟囱都没冒烟。那怎么回事？丞相的令传下来了，说灭火熄锤，谁也不许做饭。军校能这样，老百姓更这样，老百姓也不怕。有的人不是打算跟着丞相撤回汉中吗？早就把干粮都弄好了，蒸了六屉馒头，烙了二百多张大饼，慢慢啃去吧。嗨，不点火呀，省柴火。丞相说不许上街，现在司马懿大兵都来了，咱们上街逛等什么去呀？西城才多点的地方啊，东边一跺脚，西边都能听见动静，有什么可逛的？家里忍着吧。所以西城大街上，甭管是买卖铺户还是住家户，全都关门闭户啊，在屋里猫起来了。您说这西城能不肃静吗？诸葛亮溜溜达达的来到城门口，这这么一看，果然有二十个老军。这二十个老军呢，全都化了妆了，把号衣脱下去，换上了老百姓的衣裳，都在这儿伺候着呢。昨天他们就听说了丞相让他们大开城门打扫街道，还单单挑这些老军。哎呦，这些老军可真够老的，都从荆州就跟着丞相诸葛亮跟了这么多年了。这些老军还挺感动的。感动什么呀？你看丞相待咱真不错，不管丞相到哪儿还把咱们带着，哎，有点什么重任还交给咱。今儿个司马懿统帅大兵十五万杀奔西城，丞相啊，一不派兵，二不派将，单叫咱们这些人扛着笤帚出来扫地，把城门开开，让咱们换上老百姓的衣裳，这是要干什么？这是丞相对咱们关照。对了，咱得早点起，天没亮这些位就都起来了，倒在城门口这儿这通扫啊，把城里城外大街小巷、城楼上城楼下，就是没拿碱水刷那城门都收拾了干干净净的。这些老军都在这儿等着伺候着呢，一看哟，丞相来了，这些人呼啦一下就围过来了。诸葛丞相看了看这些老军，哦，你等早就来了，启禀丞相，天没亮我们就来了，按照您的吩咐，丞上丞下我们全都收拾了。丞相哎，就连城垛口上的那小草都让我们给拔了，就是没刷那城砖呐、和踢踢那砖缝， 因为呢我们人手太少，那马不过来。丞相您看我们扫得干净不干净？诸葛亮仔细一看这些老君呐，嗨嗨，丞相心里边别有一番滋味。怎么回事？看跟丞相说话的这老君很消闲，笑呵呵的，那嘴唇都直哆嗦呀。再看那些位呀，脸儿全煞白呀，都相当紧张，全都很害怕呀。呵呵呵，丞相微微一笑，你们收拾得不错。哎呀，丞相，小人我还有句话想向您请教，你有话只管说吧。丞相啊，司马懿带几十万大兵奔西城来了，您还不带着我们赶快撤回汉中？不撤也行，丞相，咱得把城门关上啊，哪有不跑还把城门打开的？司马懿来了，那不是连点党友都没有了吗？丞相，这多悬呢。哦，你等不必担惊，我要在西城这儿招待招待司马懿，等司马大兵来到西城之后，你们要好好的把司马懿给我请进城中来。这一句话呀，对面这20个老君呢，都差点趴在地上。什么？丞相，我们把司马懿给您请进城里来，这可不成您的。那不行不行，我们可不敢去请。你等不要惊慌，我不是传过令了吗？司马懿人马一到，你们绝不许慌张，更不许交头接耳，乱发议论。这小人我们都记住了。是啊，所以我才让你们把司马懿给我请进城来。哎呦喂，丞相啊，不请他自己都要来，咱请他干嘛呀？把他请进来，咱不就全完了吗？你等不必惊慌，我在城中有埋伏。哦，这些老君这么一听精神一振，丞相，咱们城里有埋伏。不错，我在城中埋伏着10万神兵。哦，哎呦我的天哪，这些老君一个个长出一口气呀。我说丞相这么踏实呢，感情城里埋伏着10万神兵呢。那丞相您快忙去吧，只要司马懿一来，我们准把他请进来，您就放心吧。他们把丞相诸葛亮让过去了，为首的老君一点手，嘿嘿嘿，几位过来过来啊，听明白了没有？听什么呀？丞相说城里有埋伏，听明白了？埋伏了多少人？10万。10万不是10万普通人马，是10万神兵。我这眼神不错呀，从三更天我就起来看，直看到现在，看得我眼珠子都酸了，我怎么会一个没看见呢？你当然看不见了，那是神兵啊，您呢是肉眼凡胎。我说咱别啰嗦了，扫地吧。诸葛亮刚刚登上城楼，耳边是金鼓大作呀。诸葛亮举目这么一看，远处里滚滚征尘直扑西城啊。司马懿的大兵到了，两个小琴童站在左右，互相看了一眼，不约而同的又瞅了瞅丞相。这两个小孩心情是非常的紧张啊。只听丞相吩咐来呀，焚香。干嘛呀？要焚香抚琴，对知音呐。诸葛亮这位知音是谁呀？就是那位平西大都督司马懿。诸葛亮刚把琴弦调好，司马懿就到了。这一路上他接到无数次的飞报，探报是一个接一个，报 启禀都督，西城乃是空城一座。 再看， 刚把这打发走，包西城确实是一座空城。 大兵长驱直入， 一点别耽搁，往前开吧。 包， 诸葛亮现在正在西城。 啊！ 司马懿一愣，诸葛亮在西城啊？哦，他准知道我来劫他的粮草。哎呀呀！司马懿暗暗点了点头啊，诸葛亮用兵如神呐。再看，现在司马懿犯合计了。怎么，诸葛亮既然在西城，怎么西城会是空城一座呢？随后他又连连接到探报，说是诸葛亮将城门大开，他独自一人坐在敌楼上，正在弹琴。 啊！ 司马懿听到这一报，他把头摇了摇，微微一笑，怎么回事？他不信。这时司马昭往前一带马，父亲，孩儿前去打探一番如何呀？ 我儿速去速回。 遵令。司马昭打马扬鞭走了。这司马懿心里还踏实点，怎么呢？他知道他这两个儿子最有心计的那还得说是司马昭啊。时刻不大呀，司马昭飞马而回，去的马力回来的快，真像打了一道利闪似的，来到司马懿的马前，启禀父亲，孩儿前去打探西城。我来问你，西城如何？确实是空城一座。探报说的一点不假，诸葛亮正在城楼上是焚香抚琴。 啊， 你没有看错，孩儿绝没看错。父亲，请您传令赶快杀进西城，生擒诸葛孔明。说的这会儿，司马昭抬腿摘刀啊，司马懿伸手就把他儿子给拽住了。且慢，诸葛用兵如神，平生谨慎啊，待老夫亲自去看。孩儿给父亲带路。随着这句话，三军一起喊叫，惊天动地，直杀奔西城城下。司马懿在安桥上举目一看呢，他看得清清楚楚的，诸葛亮就在城楼上那儿坐着呢，一边站一个小童，一个拿着拂尘，一个拿着宝剑，诸葛亮正在弹琴呢。哎呦，那琴弹的是那样的悠闲自得，司马懿侧耳细听。他听什么呀？他要听听诸葛亮这琴音，这琴音是不是发虚，是不是有诈。他不听则已呀，一听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哎呀呀，司马懿愣了。就在这时啊，扫街道的那些老军冲司马懿招手呢。嘿，司马都督，您快请进来吧。您看您大了远的来的，到这儿一定很累了。我们丞相说了，要在帅府里置办酒席，让您痛饮几杯。快来快来，您把这战马交给我吧，您赶快进城。 啊， 司马懿一听，这怎么回事？这个，这要往里让的吗？旁边他的儿子司马昭往前一带坐骑，父亲，您这是怎么了？人马已经杀至西城之下，眼看就要生擒孔明了，诸葛亮孤零零一个人带着两个小琴童在敌楼那儿坐着呢，这不是束手就擒了吗？父亲，您还不赶快传令杀进西城，还等什么呀？街亭一战打得那么漂亮，人马来到西城，由唾手得了这座城池，还生擒了丞相诸葛亮。哎呀呀，父亲创建了一件奇功啊，咱们往里杀吧。 司马昭说的这盒怎么一招手，你再看几百员战将哇被刀枪全都举起来了，马上这就要撒开坐骑马踏西城了。哎呦这紧张啊，那些扫街的老军这么一瞧啊，司马懿真要进城啊，我说赶快回头再瞧瞧瞧瞧咱城里那神兵吧。哎呦哪有神兵啊，城里边是空荡荡鸦雀无声啊。我说丞相哦，您今儿个这是要怎么着呀？这些老军呢，不约而同都抬起头来看城楼上的丞相诸葛亮，他们以为这时候诸葛亮啊甭问，眼也下直了，脸也下白了，大概把琴也扔了。老军们这么一看呢，嘿嘿，丞相坐在那儿是巍然不动，稳如泰山，面色不改，那琴弹的呀真是如醉如痴，今儿个是诚心实意要会会司马懿这位知音。这时候司马懿手摁鞍桥，大瞪着两眼也往城里边撒嘛呢，他心想这座西城是空城啊还是实城啊？如果要说是空城的话，他绝不敢四门大开呀。要说是实城，实城这城里怎么这么静啊，静的都吓人，感情这环境特别幽静啊，也让人瘆得慌。司马懿心想这哪是一座城池啊，静的就像几百年没人走过的空谷一样，我打了大半辈子的仗了，甭管是有埋伏也罢没埋伏也罢，他也不能这么平静。哼哼，冲这个静劲儿，这里边一定有鬼。司马懿正想着呢，众军一声喊杀，把他吓了一跳。什么杀？哎呀杀不得，他们手里令旗这么一摆，吩咐一声立刻将后军改为前军，前军改为后军，撤。啊司马昭啊急得差点由马上摔下去，撤。哎呀这怎么办呢，令下如山倒就得撤呀。哇哎呦，甭管是150,000兵还是300,000兵，你等往前一开的时候雄赳赳气昂昂，感情往回这一撤呀也够惨的。前边的全明白了怎么回事，后边的那后续队伍正在往上续着呢，走着走着什么什么往后撤，怎么了这是，快撤。哦，这下就有点乱。司马昭啊急得在凳中一个劲儿的跺脚，哎呀呀，他催马赶上来了，一把拉住他父亲司马懿的袍袖。父亲，我看这西城是一座空城啊，诸葛亮大概束手无策了，他故作沉着在那儿弹琴，父亲何不下令人马杀进西城生擒诸葛亮，您怎么会往下撤呀？哎，司马懿是连连摆手，儿啊你哪里晓得哟，诸葛亮他这一生非常谨慎，是从不弄险呐，危险的事儿他一点都不干。你不看看呢，那哪是空城，其中必定有诈，这座城池内肯定有埋伏，如果我等杀进城中，嘿嘿，正中诸葛亮的诡计呀。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

北京时间16点整。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真情回馈特在2018年4月20日、21日、22日举办祥康牌三七银杏茶和华健微生态口服液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2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8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3箱，再加赠1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2360元。购买松茸两奇双歧杆菌固体饮料8盒，赠送松茸两奇双歧杆菌固体饮料3盒，再加赠1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2232元。凭此代金券可在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和姚老师继续结合着春季养生相关的知识啊，给大家做进一步的讲解。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啊，那么说现在我们说了啊，我现在有律师啊，应该怎么去解决，是吧？应该怎么解决，给大家说说这方面啊。说我们谈到了泡脚，如果出现肿啊，腿肿脚肿，我们应该加点什么呀？加点盐啊，用多少呢？用10克啊，就直接我们就搁在啊泡脚盆里。 嗯，肿的时候要放点盐。 哎，放盐啊，这是第一个我们提示的啊。另外泡脚呢啊，泡完脚以后我们应该啊，你看三步嘛，一个是泡脚，是吧？一个是加佐料啊，再往深说呢，哎，那就是按摩了。按摩呢啊，这个湿啊，我们提示一句啊，这个湿又从皮肤处散出来，可就受罪了啊。哎，那么我们引导着从哪儿把这湿排出去呢啊？从小便啊，从大小便把它排出去啊，主要是从小便啊，利水嘛啊，湿多了利水。我们泡完脚之后啊，用这个盐，放盐泡完水之后做脚底按摩，首先要做什么？肾的反射区啊，从左脚开始做啊，肾、输尿管、膀胱、尿道啊，做这几个反射区啊，那目的是什么？就是打开下口啊，让这个垃圾啊，给它把这个道给它通开啊，从小便里利出。 嗯，打开人体的排泄通道。 哎，对了。 嗯，通过我们按摩刺激它、 嗯、 促进它的排泄。 增加啊，肾、输尿管、膀胱、尿道这个器官的啊，调动它的积极性。 对。 是不是啊， 帮扶它一把。 哎，帮扶啊。 让它完成它应该完成的这些任务和工作。 哎，把原先本应该不断的完成的啊，现在呢积压了。是吧，积压了啊，怎么样呢？我们来一个动员啊，清理体内垃圾嘛，来个动员。在动员过程当中首先把这个通道 要打通了， 要打开。 嗯，因为这个水液代谢的全过程有好多脏都参与了。 都参与。 嗯，胃、脾、肺， 嗯， 还有肾。 都参与。 哦。 啊，都参与了，是吧？只不过呢啊，只不过这个环节不一样，是吧？环节不一样， 就是先到位。 哎， 就是引入于胃 啊。你看肾管不管？肾四二便， 嗯， 他参与不参与？我们刚才强调的是脾和胃，是吧？肠参与不参与？ 参与， 参与，是吧？ 实际上呢，肺参与不参与啊？ 也参与了。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引入于胃， 嗯， 游于精气， 嗯， 上疏于脾， 嗯， 脾气善经，再上归于肺， 没错， 通调水道， 嗯， 下疏膀胱，水经四部，五经并行。 你看有肺的事儿吧？ 有，因为都参与了，所以说要加强下水道的按摩。 对。 经常的刺激脚下的这四个反射区， 嗯 嗯，让它发挥它应有的这个作用。 对， 所以说泡完脚以后要按摩这个下水道。 下水道啊，这个下水道这词儿啊，是我给起的啊，我给起的。书上没有这个下水道这一个说法，是吧？我们把肾、输尿管、膀胱、尿道，整个这几个反射区，是吧？脚上的反射区，啊，我们用一句话。啊，下水道，哎，就包含着这几个，啊，这样呢，啊，我们把通道打开了，啊，那么就是给呢，这个把这个湿啊，尽量从小便里沥出去，啊，千万不要让它，啊，这到了春天了，啊，它要什么生发散，啊，很多呢就是从皮肤散了，一从皮肤散，这就受罪了。啊，受罪了，啊，所以说我们积极的干什么呢？去疏导，让它有序，啊，不让它呢乱发，是不是啊？不让它乱发、乱散，啊，有序的，啊，是人为的去引导它，啊，这是我们说的，啊，怎么去解决啊积存我们身体的一个湿，这是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啊，最重要。好了，我们在下面呢。啊，再继续讲，怎么样呢？增强我们的啊，这个脾和胃啊，这个方法很多了啊，方法不少啊。刚才杨老师也说了，那、啊、可以按脚上的脾啊反射区，也可以按摩，是吧？还要按摩什么？脚底的胃的反射区，是不是啊？ 对， 啊，这都可以啊。这是在脚底下，嗯。那么另外呢？这个加强对脾胃功能的啊，这个辅助， 嗯，还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比如说，我们经常给大家说啊，要按摩腿、小腿两侧。小腿两侧是什么？ 一个脾经，一个胃经。 哎，对了，是吧？啊，在我们迎面骨的外侧啊，有什么呢？ 有我们的胃经。 大家最知道。啊，最熟悉的就是足三里，是不是啊？啊，足三里啊，你胃不舒服了啊？哎，一按足三里，哎，啊，一会儿就缓解了啊，是不是啊？缓解了。 是的。 啊，过去啊，有用耐条啊，去烤这个，去灸啊，啊，老百姓就是啊、哦，拿那个点着了，哦，烤那个足三里，对，啊，要上点文层了，就叫灸，是吧？叫灸。 艾灸。 哎，艾灸。啊，灸这个足三里，啊，足三里这是一个强壮穴，啊，强壮穴，啊，它提高人的正气。那现在来说呢，是提高人的免疫力，啊，是这样的。整个呢，我们说足三里往下，啊，都啊，一直到我们脚上吧，是吧？啊，它有一条经脉，啊，叫足阳明胃经，啊，足阳明胃经，胃啊，大肠啊，小肠啊。这个下边呢，通过按摩足阳明胃经都管事儿，啊，比如上巨虚是吧，大肠，哎，下巨虚啊，小肠，啊，从足三里是吧，四横指一个，四横指一个，啊，你记不清楚没关系，是吧？记不清楚都没关系，是吧？我们就捋着迎面骨，啊，我们叫胫骨，医学叫胫骨，老百姓叫迎面骨，迎面骨的外侧，啊，一摁之后又胀又痛，那就对了。啊，特别是你胃难受的时候，这时候你去按它，非常明显，啊，非常明显。那么里侧呢，啊，行使的是，啊，脾经，啊，实际上呢，内侧行使的不仅仅是脾经，啊，不仅仅是脾经，啊，还有什么？ 肝、脾、肾， 肝、脾、肾三经， 都有， 都有，嗯，都有。所以你这样一按呢，你看看，是不是？哎，所以我们经常。啊，去按这个，啊，这样对你的脾胃，啊，从预防也好，从保健也好， 从你的康复也好，是吧？这个意义都非常之大，非常大。特别我们有一个方法叫什么？亲情按摩法呀，顺便也给大家说说，什么叫亲情按摩法呀？你和老伴儿或者和家人，可以呢互相做，怎么做呢？一个人是吧？这个坐在这个沙发的中间，是吧？坐在中间，另一个人呢躺在沙发上，躺舒服了，这个腿呢就架在坐着这个人身上，这个腿上，然后呢坐这人就给躺着这个，是吧？是你的老伴儿也好，是不是？你就可以安了。子女孝顺父母，你就关心他的身体，你回去看父母的时候，你有时间给安一下，非常好这是呢这个小腿对我们的脾胃它不仅仅是脾胃，我们刚说的很周到了，是吧？肝脾肾呢在腿内侧是都有了，特别是在什么三阴交这个位置上什么叫三阴交三条阴经交汇之处就是三阴交它在什么内踝骨是吧上四横指这三寸在这骨头的边缘。你看说你这一按这就解决几个问题我们按的时候呢一侧是大拇指，其他呢四个手指，是吧？分开了沿着这个不要按骨头一定要沿着骨头边是吧？从上往下这一次呢摁个20来分钟摁完了以后胃可舒服了不但胃舒服，你下来走路你发现什么了腿还特别轻松。 对，两条腿特别轻松。 是不是？ 我就曾经就是接到过一个咱们的老朋友他在讲就是按摩这个小腿两侧的脾胃经， 对， 解决了他这个食道反流的问题。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我们说的是吧？这个今天提一提的湿谈谈的根根儿就是主要是脾胃我们又相关又谈到谈到什么具体的方法注意的事项把这个脚底下按摩这个我们作为一个重点作为重点另外呢就是小腿两侧没事你经常都可以按摩离开不要吃完饭马上按半小时以后最好一个小时以后。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真情回馈特在2018年4月20日、21日、22日举办祥康牌三七银杏茶和华健微生态口服液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2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8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3箱，再加赠1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2360元。购买松茸两奇双歧杆菌固体饮料8盒，赠送松茸两奇双歧杆菌固体饮料3盒，再加赠1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2232元。凭此代金券可在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这样的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你好。 哎，你好。 徐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哎。 哎，姓吴伟啊。 啊，咱们、 哎、 咱们交流交流啊。哎。 哎，好嘞，谢谢。 哎。来，您说。 我的体会就是一开始吧，我们上养生堂5月30号就够11年了。 哎呦嚯， 一直没间断。 哎，坚持的不错。 然后腰带， 哦， 护腰， 全副武装。 全副武装。 对。 后来那个喝着茶喝这么十，就说到5月31号就11年了，没间断了。 你看看，一晃11年了， 11年了， 嗯， 我的目的是什么？原来吧， 身体不太好，就是有点这个冠心病。 哦， 通过您这一开始讲课是不是 啊？ 一开始听您吧，听听后人断了，一听后又来又听您讲课，我讲的挺好。 哎， 对身体特别有好处。 嗯， 啊，自己能够有个小忙活，能自己能保健。 对， 我这些年吧，通过每天基本上都坚持您做您这三不虚五不操，基本上没感冒过。 哦，这第一收获。第一个收获是从做上这个就没怎么感冒，是吧？ 对， 嗯， 有时候偶尔的受寒， 嗯， 这上点火的，偶尔的得这么一回两回的，基本上就没个感冒，我不感冒。 呵，不错，十来年啊，保持这种状态真不简单，嗯， 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通过喝这茶。 对。 某血管啊，它是增加这个免疫力， 嗯， 抵抗能力。但这小毛病它不容易得，这 个得是的、嗯。 大毛病这个避免不了，反正有时候不注意可能会出现点儿，这是正常的。 对，这也还。 但一般小毛不容易得毛病。 哎， 我今年到虚岁80了。 哎呦嚯！ 啊， 80高寿。 嗯，我现在。胳膊腿儿都挺灵活， 哎， 哎，骑自行车还能走个十几公里没问题。 啊，走十几公里啊？ 啊， 哎呦，80岁还走十几公里了，哈哈哈哈，哎呀， 有时候骑自行车走，有时候地走那么5-6公里。 哦，不错， 嗯， 不错不错，80岁了还能走那么远，还能骑车子，真不简单呐、 啊， 不简单，嗯。 嗯，身体别人说我身体还是不错，看我不像80的人、 嗯、都那么讲是吧，做养生和不做养生就是不一样、 啊、是确实不一样， 不一样。 早晨做了三不虚五不操以后， 对， 那他就散热了。 哦， 抵抗能力抗寒能力就增加了。 没错，那叫什么、嗯、气血活了，经络通了。 我每天我自己还拍了拍了，身上拍打拍打， 对， 周身都敲打敲打， 对，都活起来了。 我就、 嗯、 啊， 嗯， 然后我就开水，80岁开水， 哦， 水能开平了， 哎， 一回拍40来下， 腿还能抬平了， 啊， 嚯， 基本上能开平了。 你这关节还真是够灵活。 每天坚持抬，隔一段时间要有忙，有时候。硬活顾不上， 嗯， 搁几天呢就差点。 没错啊，就得轻活动。 只要天天抬，这腿上就灵活，特别灵活。 哦、 我现在骑车， 嗯， 上完下去特别灵活， 嘿， 不用绑， 太自豪了，令人羡慕啊。 挺好， 这是比较挺大的收获。 收获不小。嗯、 现在你这冠心病情况、啊、怎么样？ 冠心病 稳定不稳定？ 现在。哎，也得吃点药。 哎， 吃药， 该吃药就得吃药。 人也得吃点药。 没错。 吃冠心病七年了。 嗯。 我说孩子回来，然后请饭店，我说吃药多一点。 哦。 后来这胸部有点发病，有点疼。 嗯。 到医院检查说这血管有点堵。 哦。 有点堵，或者做了支架、 嗯， 做了三个支架。 嗯。 别的毛病还没有，没有别的毛病。 对。那就是平时啊，就是把这个治疗和养生保健呢，又、 啊、 有机的结合起来，是不是？ 结合起来， 哎， 啊、 对， 嗯 嗯 嗯， 挺好，嗯， 就结合起来， 嗯。 再一个，只是我要了，我天天干梳头啊， 干梳头。 我这腰上您说36下，我就比您的加倍是60下， 超额完成任务。 嗯 嗯， 我有60下，我要来。百会穴有点坎，通过梳头，百会穴基本上就没坎。 通过梳头怎么着？ 通过梳头，干梳头。 啊。 百会穴基本上就说没有坎了。 哦。 眼也不怎么花。 嗯。 记忆力这事儿还可以。嗯。 行，你看你说话的气力层次多清晰啊，不错。 嗯。 啊，有的不到您这年龄就是颠3倒4了，是不是？ 对， 哎， 他们好多人说 我比他们这一般同龄人还是比较好，对吧？ 从外表看着就年轻有精神，是不是？ 对， 嗯， 特别有精神。 你说这样活着多自在啊，多潇洒呀！想上哪去，抬脚就走，是不是？ 对对，抬脚就走。回来我老就坚持做这，经过您那个讲座，我就是生活的质量要高一些了吧？ 啊， 不怕老，但是老你这个身体得好，人都得老，病不殃殃的，那个自己也受罪，而且受累。 对，这是自然规律，老是自然现象。是不是啊？ 对呀，啊！ 但是你活多大岁数，你得活个健康，活个自在， 对， 是吧？你活岁数大了，天天在受罪，活的质量就很低了，是不是？ 啊， 嗯，那就是活受罪了，不错，这样。 但是，我做核查，我皮肤特别光滑。 嘿，八十了还皮肤光滑了？ 光滑 哦， 皮肤特别光滑。 嗯， 不，脸上没有老年斑。 没有老年斑， 没有老年斑，面色红润。 许多老年人呢，他是随着年龄增长啊，他这老年斑就出来了，所以他又能预防，又能保健，还能康复，还能这个养生，不错，坚持的挺好。你这好像坚持了十来年，这十年来 还得坚持啊！我每天还是干活呢，我现在 啊，八十还干活了 啊。 干什么？ 种园子了。 哇！ 我每天都干活呀。 种了几亩园子？还种园子了？ 我半亩地。 半亩地啊！种什么？种这个蔬菜。 种点蔬菜。 嘿，种点绿色的啊！种点这个生态的。哎，绿色的。 吃的方便。 对。 健康。主要不为它省多少钱，主要是为了活动身体。 你看看，您这生活安排的挺科学的。是吧？挺丰富的，是不是？ 主要是我们锻炼身体， 锻炼身体。 到时候得干活。你要如果要不干活，没有点营业， 对， 人家在家待最容易的，越待越懒，越懒得动了，身体就该衰弱。 人们说嘛，越懒越馋嘛，将来对身体并不是好事儿。嗯， 对， 嗯， 人越待越懒， 是吧？越吃越馋，越待越懒， 越馋啊。 所以您呢，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个长寿的经验呢，是不是？生命就在于运动啊，挺好。 我坚持是做您这个三步走五步操， 挺好。听了您这个，给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提示，我们大家都向您学习。最后啊，也祝您呢健康长寿啊，快快乐乐啊，好不好？ 好。 哎，咱们今天就到这儿。这个如果大家呀又听不够呢，咱们还可以135到咱们店里啊，还可以看电视。这个电视啊，这个和原先的内容讲的是不一样的啊，特别是讲了有关呢心理呀、精神呐，是不是？哎，这个生活气息比较浓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健康，好不好？有时间可以135，嗯，哎。行，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好吧？ 到这儿吧。 哎，好嘞。 祝你健康，精神愉快， 啊， 万事如意。 好，谢谢。今天呢，时间到了，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关于呢这个脾胃如何去养，如何去康复，是吧？我们下档节目还有更重要的内容跟大家做介绍。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的。 好，朋友们再会。 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 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知道那没有痛苦的爱却能止住泪流多少，我知道忘记已离去的你却又唱起你旧的歌谣，我没有怨你，我心里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失去的是什么，我有启程却不是寻找，我知道我像那一只火鸟无声地燃烧，我要唱那一首歌谣伴我天涯海角，我像那一只火鸟无声地 同路走，我们曾经是朋友，人生的路坎坎坷坷，让我们有了不同的追求，你在你的路上走，我在我的路上走，别因为那岁月匆匆而过就忘了我们是朋友，只顾自己走得近，朋友的心你要听听，那风浪你要经得起，朋友的心你要听听，别只顾自己忙得紧，朋友的心你要听听，我祝你明天好光景，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

看看你们会唱不会唱。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是 管事的可害怕了， 吓坏了。 老太爷，您别生气。我去问问他们。 他问谁去呀？ 问演员去啊，唱关公的这个演员活了。 哦， 嗯，给他唱。 唱了， 他胡点，咱们就胡唱。 胡唱了。 嗯，我还来关公。 啊、哦，那秦琼呢？ 谁来秦琼？ 谁来啊？ 谁会啊？ 没人会呀、 啊。老生吧，那是那个刘备。 哦， 你把你那套脱了， 让他 扮秦琼。 对。那赶紧的扮秦琼吧， 嗯， 就这样上了。 大步抗解抗解抗解抗解抗解抗解抗解抗解抗抗抗且不仓且仓， 秦琼出场了， 抗切切切切切切，演员心里想的这什么玩意儿啊？ 本来没这么出戏嘛。 哎，切切切切切切， 啊，这是透秀。 抗。切切切切切， 正官， 哎，切切， 女人， 切抗， 掖水袖， 切抗，切， 你瞧这做法， 抗，切切切， 上， 切，抗，切切， 这怎么这么慢呢？ 想词儿呢吗？ 还没词儿。 抗，切，抗，切，抗，切，抗，切，抗，切，抗。相思音好，儿郎虎豹，君力好，地动山摇， 要我把 狼烟扫， 抗起切切切，点将算完了。 奉了魔王御旨，带领一哨人马大战 谁呀、啊？ 汉将关羽。 好嘛， 众将官 有 起兵前往。 哦，不是扛车，扛车，扛车，扛车。行了，他这场对付下来了， 关公该上。 哦，关云长上， 扎金，软靠。 嗯。 一手拿着青龙偃月刀， 哎， 一手拖着靠拍子，是这样。 小过场， 扛车扛不来，车扛不来，车一车一车扛不来，车一车扛。俺 苍 关云长 扛车， 不知为了何事，秦琼反我边界。 哦、 军士们， 有 迎敌者。 哦，扛车扛车扛，一家堂鼓。 关云长，大刀一横， 哎， 秦琼摆开了双锏， 俩人碰面了， 谁看谁都别扭， 本来他就没见着过。 来将通名， 报名吧。 唐将秦琼，你是何人？汉将关羽。 瞧这俩人 为何前来打仗？ 为什么来打仗啊？ 他哪知道啊？他一听。哎， 这是干嘛呀？ 他生气呀， 他还火了。 这样可坏了。 怎么呢？ 戏台上有规矩啊。 啊， 这是叫板起唱。 对，这是叫板呢。 打鼓的一听，哟，还有唱呢、唱不来得唱，接着唱。拉胡琴一听，哦，还有我的事儿 呢。你瞧这份乱劲儿。 胡琴一想，非唱不可呀。 他当时他唱什么呀？ 也是现编的词啊。 怎么唱的？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关公啊， 听了， 扛不来车，扛不来车来扛，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他一指那老头，他不管饭。 哎，侯大师的地位。到底有多高知道吗？ 多高啊？ 经常到中南海为毛主席表演相声， 那是多高的荣誉啊。 给主席演的节目啊，演了100多段，连新的带旧的，就是外边已经不演了的节目他在里边演，就是毛主席没听过的节目我们尽量的能够把它穿起来。

哦，怎么还带着台布啊？ 唱卤蛋的嘛， 我习惯 溜了俩钟头，也没开张。 哎，怎么没人买呀？ 人家不知道他挑着给谁送去， 那是怎么回事啊？ 才想，对了，我怎么不吆喝？ 哎呦，没吆喝， 照着卖菜那套又不会 啊。 好在自己会编词儿 哦， 编了四句，唱的是摇板儿， 是啊， 还蛮好听的。 您给学学， 是这样， 抬抬抬嘞抬嘞抬， 旁边走路呢？人卖菜的还带锣呢， 带着架子板就来了， 是这味儿。 哎， 香菜、青菜啦、青椒、茄子、扁豆、嫩蒜苗，好大的黄瓜，你们谁要？ 出了买主 哦，有买主了。 出了一个老太太买黄瓜， 哦， 北京老太太买黄瓜麻烦着呢。 是啊， 不是给了钱拿起就走， 他呢 掐一块尝尝。哎，他尝尝干什么？不甜不要。 哦， 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哎， 开张了，老板把挑挑过来，往这一放。你想他这肩膀哪搁过那么重的东西？ 压的， 一扶这肩膀这个疼啊！他想起叫板来了， 哪句啊？ 啊，苦啊！老太太误会了， 是啊， 黄瓜苦的，不要了。嗨， 好容易来个买主，又不要了。 要不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呢？ 说的是。 哦，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 哪位？ 金少山。 哎呦，那花脸可好。 好，个头、架子、嗓筒，哪样都好。 是啊， 金派花脸。 对， 不让唱，改行了。 哎，他干什么去了？ 卖西瓜。 哦，挑着挑串胡同卖西瓜。 那是卖整个的 啊， 他哪干得了啊。 他 卖零块，在门口摆摊儿。 哦，卖零块， 人家内行卖西瓜的。人家有这套家具。 是啊， 手推车， 哎， 独轮高车，找墙根这么一顶，上边踏好了板子，铺上一块蓝布， 对， 拿水把它烧湿了， 哎， 拿这个草圈把西瓜摆起来，切西瓜刀，二尺多长，二寸多宽。 是啊， 切出那个西瓜来一般大的块。 对， 摆在那会儿，拿个破蒲扇，轰着苍蝇，要出来也挺好听。 是啊， 吃嘞白脑快嘞，哎，杀着你的口味的甜嘞凉啊，好嘞，吃嘞白脑快糖啊。 哎，是这味儿。 这位金老板哪干过这个？ 是啊， 你让他吃西瓜行，他卖西瓜哪行 啊。 在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哦， 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儿。 哦，当案子。 切西瓜刀的就是咱们家里那切菜刀。 用切菜刀切西瓜， 切出这西瓜有块大有块小。 好嘛， 摆在那儿也不好看。 那怎么好看？ 卖西瓜应该是啊，卖完一个再切一个。 对， 他一块八个全宰了。 好嘛，他倒急性子， 这些卖西瓜出堆儿了。他这看西瓜的样也不对呀。 什么样啊？ 攥这个切西瓜刀，往这一站， 就这把切菜刀， 唱花脸的架子，他那儿站着，过路的人可吓坏了。 是啊， 谁走那儿都吓一跳。 这 愣住了。怎么回事？ 是啊， 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命？ 太好嘛，是够瘆人的。 远点，远点。 太好，躲开了。 越聚人越多。